随时随地高速秒杀。现在办理网听手机营业厅，天天惊喜。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边 八七点六。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今天早上六点钟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5.8度，受东移高空槽影响，今天白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扩散条件比较好，能见度不错，适宜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早晚天气较冷，还请大家注意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阴，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西二环复兴门桥南向北方向有货车卡桥事故，提醒后车注意避让。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驾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Let's go, hey!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周末好朋友们，我是苗山。 哎，我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我告诉你啊，我这天天换搭档，我这脑子有点乱。我跟苗山，我跟大帅，我跟王一，我们仨的开场都不一样。 就是流水的我们，铁打的你。 反正这两天是啊，得嘞得嘞，又到了周末了，又到大家可以放松的时候了。哎，一般周末的时候你都特别喜欢在家干点什么？一定注意啊，它是有环境和时间限定的，一个是周末，一个是在家 吃。 咱们能不表现得那么直接吗？哎，我也吃 那个坐着吃， 那你还不够 啊！我不是躺着那个坐着，我说是坐着饭的坐着吃。 哟，你自己还能做饭呢？ 你怎么着能弄一个半成品的手抓饼在平底锅煎一下？是不是？ 哎呦，哎，对， 是不是？ 我告诉你，还有就是那个煎锅哈，你买回来以后你就买那个超市的鸡翅，把它洗干净了以后，连油都不用放。 把这 鸡翅直接放在平底锅里头，然后直接一煎，连放油都不用放，特 别香，焦焦脆脆的。 我跟你说，现在吧，这个咱们这个快捷的社会节奏 啊， 对于我们这种懒人来说，这个做个饭分分钟啊。 但是其实我还是特别怀念，就是小的时候 妈妈做饭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 谁不怀念？ 天天的，尤其是到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时候， 咱还先不说妈妈的厨艺怎么样 啊， 90%的妈妈厨艺是很棒的。 对， 咱先说好不好？就说这个省事儿， 是、啊、 不用自己做，还是跟妈吃好？ 饭来张口啊，小的时候衣来张手啊，伸手啊。 我本来想这个周吧，周末可以回我爸妈家蹭个饭， 嗯、 结果我妈昨天特别高兴的给我打个电话说，我们现在在高速上，我们去南戴河了哟。 你可以杀过去啊。 哎呀， 到时候9点下了节目，直接杀回3小时，12点正好吃中午饭。 明天还直播了， 你再杀回来。 哎，你知道我最近我就发现平底锅特别好使， 是吧？ 平底锅就是可以热一切，煎一切。 我天，那也不行，小姐，您要是天天煎的话，那多少油啊？您这不请等着胖 吗？哎，我现在好办法就是你知道吗？平底锅的好处，而且不粘锅的平底锅，你可以不放油。 啊、对， 比如说你把头天在熟食店买的一些熟食拿过来热一热， 这个是重点，一定是肉类， 对， 它有油脂， 自己出来一些油， 就跟我说那个鸡翅是一样的道理。 对，而且像是吧，某一些食堂 啊， 蹭一些炸虾啊， 都不错。 而且把这些熟食热一热之后啊，那个平底锅留下的油还可以再炒一些别的。 哇天，你太会过日子了，但是不能来反复的用啊，差不多一回二回的也就差不多了。 对， 啊、 一回二回就是就着锅热、啊、一块都热了， 热了可以。 比如说 啊， 比如说我把那个炸虾。热一热之后现下可以吃了吧、 啊、 然后留着这点锅这个油它还汪不出来，但它正好可以把这个锅浸成油、 嗯、 油汪汪的 啊， 这个时候我再烙点什么饼啊，手抓饼。 你还会烙饼 啊？不不，半成品嘛， 买的。对对对， 就把它们稍微需要点油水就够了的这些东西、 啊、 再搞一下，或者摊一鸡蛋就是那油， 对，都不浪费。 对啊，还吃海鲜油味儿。 对啊，如果你之前是比如说煎的是肉类的，还有这个肉类的香味儿，是不是？煎个牛排什么都行。但是吧，我想说，话说回来，就这些东西啊，都是半成品做的，毕竟家的味道欠缺了很多。 那差点意思， 是是， 家的味道就是在妈妈调味儿的味道吗？ 当然了，也有家里的，可能就是老爸做。当然也有可能比如说跟着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一起住的是再老一辈的这些爷爷奶奶他们做饭，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说到一条新闻哈，就是南米北面，就是一到这个尤其是过节的时候，比如说立冬啊、 嗯、 冬至啊、春节呀、啊哦、人南方都吃点跟面有关的。 哦，你说这个想起以前周立波开玩笑说、哦、每到春节的时候啊，人家这个朱军我都会捧着一碗饺子在春晚的晚会上说，哎呀，当全国人民捧着热腾腾的饺子的时候，然后周立波说，我就想说，哎，我们吃扁食啊。 对，这就是南北方的差异、 啊、我们不吃饺子的， 所以北方一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一定会吃饺子。 对，南方吃馄饨啊、 哎、 像上海 或者是汤圆， 对， 也多，所以就引出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咱家打小谁主厨，谁天天在家里做饭、 嗯、 做的拿手的菜都有哪些个， 哎， 至今让您到现在还念念不忘的，或者说一直到现在咱家还是这位大厨大神在掌着勺。 哦，你这么一说， 对对， 我是觉得家家都有那么一两道菜是保留曲目。 我们家怎么没有啊？ 没有吗？我妈就有保留曲目。 什么呀？ 不是因为她做的好，而是因为我爸和我特别爱吃，所以那个在我们家餐桌上几率特别高， 就出现的几率高呗。 对，就是炒扁豆。 哦，这焖扁豆吧，不是炒扁豆吧？ 焖扁豆， 焖扁豆，焖扁豆。 对， 搁点这五花肉。 没错。 哎呦， 偶尔再放点粉条，偶尔、啊。 是是是，然后呢，最好就是用这个。当然我们家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家再放点那个酱。老北京的黄酱、豆酱，然后一焖， 取决于上一顿有没有炸酱， 哎、 是不是？ 是的，如果有，直接放进去，连盐都省了。 粉条也是，取决于前两天有没有吃饭，剩一点粉条，剩一把两把的。 当然了，这是我们说到的哈，您家的这个掌勺的是谁？主厨的又是谁？是不是天南海北的这个八大菜系都得有、啊？ 哎，想知道一下您家这个餐桌上的保留曲目是什么？ 我就记得我去我老丈人他们家第一顿饭、 嗯、 就。把我给，哦呦，撑着了！我当时吃完了以后，我回家夜里的都12点多了，我去药店买那个健胃消食片，其中有一道菜是印象深刻， 什么？ 拔丝红薯。 哎呦，这菜可够费火，不好做呀。 对，而且是要技术的呀。 哎呦，你第一天能吃成这样，那你一定是满分女婿啊。 那当然了。 我跟你说，丈母娘最喜欢就是把都吃掉，都吃掉。 那一桌子，人家还分人，山东人特讲究，先是一桌的头盘就是凉菜，一桌的热菜，一桌的汤，一桌的最后的主食。我的天呀，就是说不是说咱们是一道一道上，人是一桌子一桌子的，所以你知道我得吃多少、啊哦、 哇，您正经那是卤菜啊。 那十年前我年轻力壮的时候还能吃，你要搁现在我立马缴械投降了。我就 哦，你觉得这是不是？哎，是不是老丈人和丈母娘一看见女婿吃倍儿香，他高兴？ 高兴，关键人两口子之前开过饭馆，就等于把自己的那些饭馆菜单、拿手菜全来了一遍，你知道吗？ 哎，要是我的话，我也吃的去买健胃消食片去。哇塞，这家厨吃出了私厨的味道、 那是，所以咱也欢迎大家伙啊，通过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交流。这大周末的，咱们怎么也得在家自己做点饭，是不是？ 对。 平时您家谁主厨啊、谁主要做饭？有没有什么拿手菜什么的？跟我们来说说，到底味道好不好？ 没错、已经很多朋友发来短信了啊，所以您忽悠您赶紧来，咱们好好聊聊这个话题。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找到我们，说说您家餐桌上的拿手菜。 是，也可以像这个 Trip Dilip， 哎，反正一堆字母吧，发来的，您可以发一堆照片。 嘿，我吃饱了，我不难受。 哎，我告诉你，今天尤比尔女神，我告诉你改戏了，今天吃的是肉包子。 我整一屉，我跟你说，别的都排不上队。 得嘞，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了，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生活快讯呢。近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官网公示了2018年首批重点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规范。根据了解呢，这次新增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共有23项，价格有几十块钱的、上百元的、数千元、上万元。那么其中单价最低的是血管内低温治疗，每小时40元；价格最高的呢是关节软骨损伤的组织工程软骨治疗。单价呢是6.4万元，就是单测价格是6.4万元。哎，那么涉及机器人参与的手术或手术辅助操作价格也是不低的。那么其中呢，机器人手术辅助操作是每次4.1万元，或者是每次4.2万元。那么其中包括使用内窥镜手术器械控制系统进行腹腔等部位的手术操作、肿瘤切除、淋巴结清扫、各器官脏器的完全或部分切除、血管搭桥、消化道吻合重建等手术。 以后就是可以关注一下官网上的这些医疗公示啊，因为我们很多无论是药品价格还是手术价格都是相当透明的。 没错。 还有咱们了解一下北京市社保卡补换可用手机办理的消息。我们获得最新的消息是，咱们北京市新增了3种社会保障卡的补换卡，二次申领业务办理渠道，参保人员在原有的社会保障卡服务网点办理业务的基础上呢，还可以通过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手机 APP 以及微信公众号办理业务。参保人员可以通过上述渠道办理业务的时候，办理日期是每月的5号，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呢，必须延时，会提前通知。是说从每月5号到月底，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参保人员在办理社会保障卡补换卡二次申领业务的时候，可以自愿选择到社会保障卡服务网点，或者通过快递送达的方式领取新卡。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火灾的举报热线。我们从北京市消防局获得消息，96119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热线并入了12345市政府服务热线。为了进一步优化隐患举报和受理核查的流程，有效的整合行政资源，提高工作效率，最大限度的整改隐患问题，那么决定从本月起96119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热线并入12345的市政府服务热线，12月1号起会取消96119的热线号码，同时取消96119火灾隐患举报的投诉奖励。 年轻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下面这条消息、咱们北京市十类人可以申请创业贷。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近日就印发北京市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资格认定细则，将网络商户的创业者等六类人群新纳入到创业担保贷款的这个贷款对象范围。可以申请北京市创业担保贷款的个人借款人呢，就包括了本市户籍的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包含残疾人）、还有复员转业的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网络商户等等。相比以前的政策呢，创业担保贷款的个人借款发放对象由原来的四类增加到十类，新纳入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网络商户等六类人群。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违章停车哈。如果有的一些朋友哎动个心思，说我这车好长时间我不开了，我停一地儿，这地儿可能不是正规停车的地儿，要不然我给他照人一车衣，哎， 这银色的那个， 是，我还就停这儿了，怎么着？你还能罚我不成？近日的有关记者在东西城多条胡同看到，企图以这种方式躲避处罚的人大有人在。在停车资源最为紧张的东西两城，许多车主为了几个地儿停车，又避免因为这个违停被贴条，索性的用车衣将车身裹了个严实。日前呢，我们在临近胡同东段看到四五辆停放在非机动车道上的私家车罩着车衣，除了四个轱辘之外，那么车身车牌都被罩了起来。府右街交通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只有在固定车位停车场停车呢才可以罩车衣，那么在路面违法停车罩车衣的，一律按照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来处理。怎么处理呢？罚200元，而且还得记您12分。根据了解呢，交管部门将开展定点定人全天候执法整治行动，进一步挤压违法空间，这就对了。 哎呦，这空子钻不了了， 真是。 其实我已经想过这个想法 啊， 但是由于懒，那照车衣也挺累的。 挽救了你，要不然12分呢，你还得重新考试去。 对，主要你看这个，你看刚才处罚这个啊，记200，基本跟违章停车一样。 对呀、 然后还得多搭上12分，还得学习去， 多吓人啊！ 哎，得嘞，咱们了解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啊。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12月份开工。近日，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了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以及相关工程的招标公告。根据招标公告呢，雄安站计划在下个月开工，2020年竣工。届时呢，京港台高铁、京雄城际还有金雄城际三条线路汇聚于此，同时将有三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配套支持。雄安站站房以及相关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呢，位于雄县的城区东北部，距离雄安新区起步区是20公里。京港台高铁还有京雄城际还有金雄城际三条线路呢，均汇聚于此。 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咱家谁是大厨？您家这大厨都有什么样的拿手菜，对吧？大家想您最爱吃的是什么，都可以分享一下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其实家里省事儿的呀，我觉得还有一个 疙瘩汤 火锅。 哦，那个更省事儿， 是不是？倒上水，把火一点，或者说一插电，完了以后你买点爱吃的肉啊，什么粉皮儿啊，什么菜呀、 家里常备电磁炉是多么的必要。 天，接下来咱们就听听这首《火锅之歌》吧。 还没吃晚饭，虽然减肥要少食多餐，少食做不到，多餐最好办。减肥的决心抵不过饥饿感，远方的小店时刻相谈甚欢，寻着香味在街角转弯，我看见一家火锅店，把澳洲肥牛在锅里涮一涮，肥瘦相间随咕噜噜的水泡伸展，把毛肚鸭肠在锅里涮一涮，七上八下完美的 Q 弹刚好能咬断，把豆皮面筋在锅里涮一涮，小心烫口筷子夹好 完美的口感，把鱼丸虾滑在锅里涮一涮。啊，火锅，感谢生命中有你的陪伴。美好夜晚的一顿晚餐，我一个人吃了两百三，肚儿圆滚滚，不禁开始思考，刚才为什么没点鹌鹑蛋，把小羔羊肉在锅里涮一涮。草原手拿起腹中的期盼，把鸭血肥肠在锅里涮一涮，重口味的你生活也能如此美满，九宫格要配合油碟蘸一蘸，蒜蓉和芝麻滴一点蚝油，口味更加。 你看看人都口味更佳了，来看看四门三桥五牌楼说了，最喜欢吃的就是奶奶做的红烧猪蹄儿，我能吃一大锅。哎呦，这是一姑娘吧？这姑娘能吃一大锅，呵，真是。 而且照片很瘦哦。 对呀，她说现在奶奶岁数大了，不怎么让奶奶做饭了，只能过年偶尔吃一回。哎，这就对了，现在你年纪也不小了，也不能像这个长身体的时候一锅一锅吃的。 你得顶上了，我是觉得。刚才这个晨晨就说了，说这么冷还能去南戴河，这直播路。录播重播， 真去了， 去了、就是。我跟您说一下，他们不是去玩的，就是我妈现在常年住那边， 说觉得靠着海边对身体好， 对，这 是 老人就觉得那个海洋性气候嘛，对吧？现在，所以我妈不给我做好吃的了，服务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了， 那多亏得慌啊！ 哎，我跟你说，我妈最近吧，就是这几年自从搬到南戴河之后，跟楼上楼下的这个邻居混特别好 啊， 而且大部分邻居都是从北京过去的。 是是是， 我妈有一次跟我说，楼上三里屯，楼下六里屯，然后呢，旁边是平乐园的，这都是北京去的爷爷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啊，然后他们经常凑在一起搭伙，一块做个饭吃个饭，一起开着车出去玩去了， 就跟吃百家饭，就是今儿你们家做，明儿我们家做，反正谁家做吃谁家的， 就反正他们吧都喜欢做饭，然后经常就互相端一碗，有点像以前住在院子里的感觉了。 哎呦，四合院那种。 对， 这咱家炸了个酱，给二奶奶他们家送一碗去。 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东单住的时候，真的，谁家吃什么我都门清， 闻味儿都能闻见。 我但凡放学回来，一路上都有阿姨往我屋就是怀里揣一个。那会儿其实条件都不好嘛，其实很紧张。但凡有肉，大家都给你盛一碗， 是， 哪怕就吃饺子，给你盛那么几个， 也是盛。 他们家里可能真的只吃两三碗。给我盛半碗出来， 那 山上抱着回家、 哎， 所以我们家那个柜橱里，谁家碗都有，什么活儿都有。 哎呦，我告诉你，这就是住，平房或者是大杂院的那种好处。 哎， 我就记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喝腊八粥，每家放的那个料都不一样，而且我又爱喝甜粥，每次我都能喝好多。 这咱俩胖都是有原因的，这。 所以现在，哎呀，想瘦回去也不容易了呀。 说实话，就咱俩当年这个 DNA 如今这样不容易， 不容易、哎、来看看啊，还有这个依依就说了，我妈掌勺啊，拿手的好菜就是红烧肉，用砂锅烹制， 哟， 香味老远就闻着了， 用砂锅就把汤耗没， 对 哈， 温暖的爱的味道记忆深刻、现在我也继承了我妈妈的厨艺，自我感觉还可以，周末回家啊，炒俩家常小炒也上得了台面。爸爸的拿手菜呢是做鱼，像什么鲈鱼、鲫鱼、桂鱼、清蒸红烧鱼，哎呦，色香味俱全，餐桌上的 super star 超级巨星。你看人家一家的爸爸妈妈和他闺女他自己个儿，各个人有个人的拿手菜，这一家子凑在一起不就一桌盛宴吗？ 没错， 是不是？ 没错，没错，真是。这个游泳的云说了，说刚才的什么歌，把火锅能唱的跟情歌似的。 我告诉大家， 夏明唱的吧？ 不是，是一叫王上的歌手，网络歌手唱的《火锅之歌》，您可以去查去。 我以为是那夏明翻唱的呢。 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您家大厨的那些故事。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 出发吧。 好，接下来热点消息呢，就来说说引出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这一条，南米北面哪种饮食更好？南米北面呢，其实就是反映了我国南北方在饮食文化上的差异，意思呢就是指南方人爱吃米饭吗？北方人爱吃面食，其实这和南北方的农业生产结构是有密切相关的。 对，首先咱们中国南方的气候高温多雨，耕地呢以多水田为主，所以当地的农民呢因地制宜就种植了生长习性喜高温多雨的水稻。而我国北方的降水相对较少，气温较低，所以耕地呢多为旱地，适合喜干耐寒的小麦生长，所谓种啥吃啥，长此以往呢就成了一个南米北面的饮食习惯。 对对对，但是呢凡事也有例外哈，东北地区虽然是属于北方，但是水分充足，适合优质水稻生长，当地主食呢其实更侧重吃米饭，同时呢东北人大多是山东河北移民的后裔，所以对面食也不排斥。华北的京津地区呢，由于明清时期由南方漕运的粮食为稻米的缘故，这饮食习惯上对于米饭接受度呢也是大于华北的其他地区，其实也是混着的。 没错、啊、一般的以米饭为主食的东北和南方大部分地区呢将米饭简称为饭，而这个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以面食为主的地区一直就会把这个米饭称为米、 嗯、 炒饭呢就是炒米，而在南方呢炒米是另外一种小吃，还说的不是一样东西。 对，那么米和面相对于哪一种营养更高呢？首先米饭的脂肪含量明显的要高于面食、 哦、 其次米饭当中常量的有元素钾、镁和微量的元素锌的含量、它都是高于面食的。而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呢，面食则更胜一筹。首先，面食的蛋白质含量比米饭高3%，所以呢有补虚损、强气力的功效。当然了，我觉得吧，米有米的好，面有面的好，这两方面呢都不排斥才好。 你快说说后边热量这事儿，我还等着呢。哎、 这热时间来不及。此外啊，这个面食当中像这个 B1B2E 的含量啊、包括磷、钾、钠的无盐的含量以及微量元素，但是面食的热量要高于米饭，100克米饭当中含有热量116大卡，而100克面食当中则含有热量280大卡，比米饭高了一倍还多。 但是总体来说，考虑多吃米还是多吃面，不如多吃一些粗杂粮哈，来平衡一下饮食的健康。所以现在咱生活都好了，饮食均衡，然后呢身体健康。 对，多吃点什么红薯啊、老 玉米 啊，哎，这些个哈， 心情好啊、多听我们啊，好休息一下吧。 得嘞，接下来进广告，您可以继续说说您家大厨的那些个事儿。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张学友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12月14至16日连续3天开唱，请认准独家售票平台猫眼演出，打开微信钱包，点击电影演出赛事，立即预约购票。 红星美凯龙11月1至11日尖货开团，邀您线上参与互动，抽49999元免单，领每满3000元减666元券，一元抢1111元券，至尊帽购物满30万元送一台置顶冰箱，朝阳路商场460元购9木花洒无限量，详询店内。 还为装修发愁呢？钱不够还是时间不够啊？ 都不够。 双十一来全包圆啊，都解决了。 我听说999元每平米有全房北美白橡木家具，还送50寸液晶电视是吗？ 还有99个免费升级名额，卫浴升级智能的，洗衣机升级滚筒的，沙发升级自动多功能的， 洗衣机给了，冰箱也配齐了呗。 你打400-606-8866要个试试。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黄金为民12载，送福万家汇京城。11月1日至18日，中国黄金店庆月，黄金饰品购满12克免1克，1118以旧换新零工费，珠宝5折起，多重惊喜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双十一挑花眼， 别挑了，来北京苏宁买电器，价包双十一，10月9到12日以旧换新再优惠，买热销爆款来苏宁。 比额度，比速度，比价格，邮储银行邮新贷给您不一样的网贷用款体验，优质客户最高30万， APP 申请10分钟到账，每月8月申请，万元日息低至8.6%，详情咨询95580。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周末好朋友们，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这是今早上起来吃了一屉小笼包，这带劲啊！我跟你说 ，我现在的热量往上涌。 我告诉你，今天早上起来，我一上直播间做咱们那直播间的专题的时候，整个午餐我就闻着那个包子，哎呦，我还想着说谁家带的呀，真香嘿！我一走进直播间，苗山在啊，不是那个在外边 啊，不是在外头，在外头。我跟你说，就这个包子有多油火啊！我吃完了，骚袋上都是油。 我的天， 这香， 但是香啊， 香。 但是你说实话。这是南方的上海小笼包。 上海小笼包，我跟你说，我眼看着它从5块涨到6块，涨到8块，如今涨到10块钱一屉 啊！就咱们台斜对过那个， 可贵了。 那我不吃了， 吃不起。老板，我吃不起了。 还是回家吃家里人做的饭吧。今天呢，我们的话题说到的是夸夸您家的大厨。 嗯， 平时您家谁主要负责做饭啊？做的好吃不好吃啊？咱们先单说，咱们就先说说谁主要做这饭，包括有什么拿手菜没有？ 哎，游泳的云就说了啊，说扁豆放黄酱，这肯定是老北京人吧？ 对、 啊，我妈包饺子，茴香馅的、也放黄酱。他说了，虽然我妈从小吃食堂，不太会做饭，但是红烧肉和熬白菜还是不错、最近几年烧茄子水平特别高，我闺女每次回姥姥家呢就要烧茄子。我老公拿手菜是红烧肉，我拿手的就是糖醋排骨。我们家来了都直接米饭配红烧肉和糖醋排骨，然后开始吃凉菜喝酒。这跟别人吃饭顺序都是反的。 对，我觉得有点太横了，上了能噎着。 您哎，我发现您家这几位的拿手菜哈都是横货， 就是肉食动物呗。是不是、 哎、你说到这我想起我表妹、我表妹这会儿还没醒啊，正好我赶紧说 赶紧到了 就是我小姨家的闺女、她比我小一岁、我表妹从小特别瘦，因为人从小挑食， 你特别嫉妒吧。 我发现了像我这种啊、从小什么都不挑食、什么都吃的，长大了遇到的困难就是胖。但是人家这种从小就妈妈觉得特别烦，这样的孩子怎么什么都不吃啊，动不动皱眉不吃，人家结果就瘦。所以挑食的孩子长大就是瘦，像我这种从小不要爸妈操心的人，长大了就让爸妈操心了。 你不知道吗？是有这么一个科学依据的，就是我们人刚生下来的时候，这个他肥胖的这个细胞啊，其实是固定的一个数，每个人都是固定，比如说都是固定100个。 嗯。 但是就看你小时候吃的多与少，如果你小的时候吃的多，你就把这个肥胖的这个细胞啊撑得特别的大。 我就是这样。 然后等你到大了以后呢，他就会需要更多的能量补充，然后你就会越吃越多，越吃越胖。但是人家小的时候人就不爱吃，就像你表妹， 那挑食，这个不吃那个不吃、 哎、人家那肥胖细胞啊就特别特别小，人需求量也小，所以人大了以后人就天生的一瘦子，人不需要那么多热量。 不公平，我是小时候让我妈这么省心的人，怎么能如今让我自己这么操心呢？啊，反正 还赖在你妈身上 啊。对，就是你知道吗？啊，不对，说个题外话，这就赖我妈，反正我妈去南戴河了。小的时候，人家孩子都不吃的时候，天天给我揣鸡蛋羹，一次吃4个鸡蛋羹。 妈呀！ 打4颗鸡蛋做一碗鸡蛋羹。 咱妈真实在。 我有一次跟我妈说，我说妈，你干嘛给我吃那么多，给我撑成这样，就给我揣成这样。我妈说不给你吃，你哭啊。 还是你要求的、 啊。而且我妈说那会儿条件不好，你以为我想给你打4个鸡蛋呢？ 我觉得我决定要把这一段copy 下来给咱妈听，这不是污蔑她吗？ 然后再说我妹啊。小时候这样，结果我妹到20岁上下的时候，就我们都20岁上下的时候，她还是特别瘦。但是她有个问题，她吃什么都不胖。你看像我那种，我20岁上下的时候就胖得跟个猪一样，结果 不带这么说自己的。 我真的，这是事实，求实事求是。然后那个时候，我但凡也就是吃那么一丢丢东西，我就饱了。你说越是就有的时候胖人未必吃多少，结果我妹 就是因为她细胞大，你知道吗？一吃就撑起来， 对吧？然后我妹，你知道我妹当时。90斤，1.67米。 哎呦！ 他一到我姥姥家，专门跟我姥爷说：“姥爷，我只吃你烙的烙饼。”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家里烙的烙饼比外边实惠，而且层多还厚。然后家里大饼铛，我姥爷就去咣咣就开始烙烙饼。 烙饼 烙了3张家里那个厚厚的烙饼，我大概那一张饼我要吃2天才能吃完，因为它厚，我一般撕成4节嘛。我妹要求吃肘子肉，裹着烙饼吃。 你们家都有这基因啊，都是大胃王啊。 后来我有一次上我小姨家串门，我才发现他们家不吃菜的，他们家是咱们家做排骨糖醋一盘、他们家说一做一高压锅排骨，然后一压肘子，什么火腿猪蹄儿，他们家只吃这个。然后我说拌点黄瓜，我小姨说哦家里没有。 我告诉你，让你妹妹去 体检一下，他也有可能是脂肪肝。 不高， 有的瘦人，你看袁一那么瘦，他还好像是三高呢，好像是有一项是高的。 我妹不高， 哦天， 她在医院工作， 她个儿高是吗？个儿比你高， 你说特别的不公平，凭什么她也吃好的了，然后她还瘦？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事儿你问你表妹去吧。 好，咱们今儿的话题是说说咱家的家厨啊。 来看看一峰说啊，说起大厨，满眼的雷呀、啊。地雷的雷啊，听听他怎么说。我媳妇儿做的一手的好菜，来个客人啥的，一桌好菜我告诉你不费事儿。可是 but 平常他做的那个菜那叫难吃，所以呢做饭基本都是我做。哎，我是不是落了什么圈套？那肯定是啊，他平时做的那么难吃，他肯定就是想，哎，你别嘚瑟了啊，该你做了，也不能老我做。但是来客人了，我得展示展示我们家的这个热情啊，好客呀、啊啊。我就把这一桌子菜做得特别的香，咱们这面儿得有啊，是不是？那还是他诚心故意的。今天找他谈一谈吧，反正也是周末，没事干。然后今天就给他一次机会，哎、对不对？ 感觉咱们是挑事儿， 让他做一桌。我告诉你，做不好咱也得忍。 对，二两九就说了，从小到大一到冬天我就喜欢吃我妈做的一道菜，叫大杂烩，里面有海带、萝卜、五花肉，还有五香丸子。虽然都是家常菜，但是是妈妈的味道，真是回味无穷，太好吃了。 哎呀， 您是东北人吧？ 那是，就是炖菜多呗。 对， 小鸡炖蘑菇哈。火麒麟说了，大厨是我呀，基本菜都会做，葱烧海参基本达到了饭店的水平，不过偶尔得意忘形了，就会出现木须肉不放鸡蛋的情况。就是说自己啊，其实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你像这个葱烧海参真的是不好做呀，而且还能达到饭店的水平。 葱烧海参，哎呦，就这种菜，就家里怎么做？ 首先你海参泡发就很难， 对， 吊那个汤更难。 哎呦，说到这个粤菜，我觉得都很难做， 对、啊、 他们因为都要吊那个汤， 是 鸡汤 啊。包括你想想，现在再说这木须肉不放鸡蛋，一般都是大厨会在小河沟里翻船。 木须肉不放鸡蛋， 基本就是鸡蛋、木耳和木须嘛，这仨嘛。 我想起小岳岳的相声了，请你吃饭， 嗯， 摊个鸡蛋，然后摊黄菜。炒木耳，最后要一盘木须肉。说这是两盘木须肉。 对，弄好像是弄了一大桌子是吧？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是， 就说说咱家的家厨担当是哪位， 好 拿手的名菜又是哪位。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11月15日至18日，世界童话名著《小王子》改编同名音乐剧《梦幻》登场，开创全龄观剧新纪元。 好，接下来咱们简单了解一组这个体育消息啊。首先来说说女排，2018至2019赛季中国女排联赛第一阶段精英赛本周开打，北汽女排是身处 B 组，将在上海嘉定赛区参赛。那么今年的北汽俱乐部继续扩大投入，为北汽女排打造强力阵容，值得期待啊。 嗯，那咱们再了解一下2020年 U23 亚锦赛预选赛抽签结果日前揭晓了。这个日前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亚足联总部举行了一个U23 亚锦赛预选赛阶段的抽签，中国队呢分在东亚区的这组，同时的同组对手为马来西亚、老挝和菲律宾队。这一届于泰国举行的 U23 亚锦赛将作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预选赛，意味着中国队即将开始冲击奥运会的征程。 是，那么中国呢，刚才我们提到是在这个 G 组比赛呢，将于2019年的3月22号到26号举行。中国队所在的小组的东道主是 马来西亚队。 马来西亚队，我的话筒都不太听话了都。2020年 U23亚锦赛的前三名呢，将获得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由于日本队呢是东道主，已经是获得了参赛资格，因此呢，如果日本队获得 U23亚锦赛前三名出现名额，将顺延到第四位。我觉得我们编辑特意把这句话加上，就是说证明咱们中国队还是有那么一丝丝的， 有一丝丝 希望， 有一丝丝。而且明年这个3月份正好开春了嘛，一切都是春天了。 哎呀，经过了一年的冬训之后，怎么也得有点长进吧？ 一定会有的，我们期待一下啊。咱们再说2019年 NBA， 是不是很勉强？ 我也觉得是。 我们期待一下，2019年 NBA 全明星队长选人环节将会直播。根据 NBA 中文官网的消息呢，经 NBA 联盟和球员工会一致同意，明年全明星队长选人环节将会进行电视直播，具体时间还没有敲定。 那么上个赛季呢是全明星改制之后的第一年，全明星正赛的对阵双方呢不再是东部全明星对决西部全明星，那么而且呢东西部双方的票王分别担任队长，从所有入选的球员当中呢依次挑入进行组队。那么但是去年的选人过程呢是不对外公开的啊，一般老外人不都得是 容易得罪人 哦， 要而且要保密，保密完要揭晓。 哦，是吗？就跟奥斯卡似的，还 他反正有点神秘色彩吧。 哦，行， 今年可能一反常态哈，了解一下。 而且告诉大家，这个全明星赛正赛呢，将于明年的2月17号在夏洛特黄蜂队的主场光谱中心举行了。好了，接下来时间呢，咱们继续听歌哈。您呢也可以继续给我们发信息，说一说您家的主厨担当是谁。又得放一首跟火锅有关的歌行。 来着， 火锅爽。 肉喜欢跟你装熟，还没吃到额头就出油。木炭有时不热情，蛤蜊爱耍自闭。弄火锅多么容易，喜欢吃什么都加进去。冬天吃火锅爽，可以暖暖心房。夏天吃火锅爽，可以流汗又减脂肪。春秋天吃更爽，可以赏花赏月赏秋香。废话别那么多，料给我锅里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什么油就加什么油，醋酱油麻油吃不下还有人帮你加油加油。花枝丸牛肉丸贡丸所有的都来锅里玩，猪肉牛肉羊肉，妈妈说吃肉肉才会长肉肉。看着汤头表面气泡噼里啪啦，等不及拿筷子准备 给我小米汤。 有时吃太辣肚子会稀里哗啦，回家后跑厕所表 Oh my god。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闲话还是要家常，不找你火锅都不会主动联络的啦。好久不见，朋友最近怎么样？笑声还是那么亮，食量还是无敌大。哇！ 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下 下 下下下下下，全往火锅里。 哎呀， Baby, one more time, 再来一次吃火锅。哎，我告诉你，吃火锅就是特别爽。一般要是朋友来北京找我玩什么的，我不知道吃什么的情况下，我一般都会带他们去吃火锅，准没错。就南北方的朋友呢，都会喜欢。你喜欢吃啥，你点啥呗。你喜欢吃辣的，吃就吃点辣锅。你不喜欢吃辣的，咱们就来番茄锅。我就记得前两天还有、 哦、番茄锅好呢， 是吧？我先喝汤，我告诉你，先喝个四碗再说。 哦，真的，那个番茄锅的汤真的是好好喝呀。 那个加汤的小伙子就是看我，我说你再撇了我，我继续喝。 爱谁谁。 是，来看看香芋丸的说，我来夸一夸我老婆，80后。哎呦，我老婆绝对美食家呀。首先呢，她是真热爱美食，我们俩一年365天，几乎每天一下班就钻进厨房给我准备晚饭。休息的时候呢，一天3顿，顿顿都像样的。她不光做饭好吃，而且还有营养，少油少盐少糖，而且偏西式的占多数。比如说烤一块3文鱼加蔬菜，嗯，先容我咽口， 我听见了、哎、 或者是烤鸡胸肉配蔬菜，也会做中国的那些横菜。关键是他还对餐具和摆盘要求特高，色香味俱全，让我看的都累啊。但他乐此不疲，这么好的厨子让我摊上了，每次吃饭都有在外边吃饭的感觉，就是特别棒的餐厅。他又发来了很多的照片，你看看这意面做的、 哎、人家都是西式的， 对，还有薄荷叶装点， 上面还有烤鱼呢。 对，你看看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烤鱼嘛。 对的 啊，还有配小番茄、啊、 确切的说应该是煎鱼 啊，煎鱼。 嗯哼， 这个是什么我没有看懂。 哦哈，这个是手抓饼加什么吧。 不是，这也偏细。哇，这是中式的。 哇，烤大虾。 哇，太香了。还有这个，这就是土豆。 这样好吗？大早上起，这明明是扇贝。扇贝，扇贝。 哇、哦、真的是啊，摇住吧。 扇贝，扇贝，扇贝。 好，这是什么？ 这哎，这个我您家太太简直是东西贯通了。 关键是什么呢？就每一道菜，我发现她特别用心的，一个是摆盘很漂亮， 还有配菜。 配菜很精致。 用专业讲，这是很好的出品。 对，还有她这个酱汁儿。我觉得他也非常用心，就是一道菜你比如说你煎啊烤啊都非常的容易，但是这个酱汁的提味是非常重要，没有这个酱汁，这道菜我相信没有人爱吃。 而且就是西餐做起来的麻烦就是它配菜多。 对， 你看它就是配点胡萝卜啊什么菠菜啊这些，但是你为了那一点点你都要准备，对吧？ 所以香芋丸子，你真是超上了这样的老婆。真是、 哦、你真是超上了，你好有品味和眼光。 所以一定要拴住男人的胃，是这么说吧？ 哦，是吗？ 你就算了吧，你还是觉得大饼卷一切吧。 我是觉得反过来，我是觉得 我们男人要拴住女人的呗。 对，我是这样鼓励的。 那我算了吧。 我是这样鼓励的 啊、哦，但是效果呢？ 效果挺好的。 哟呵，厉害了，我们油饼女王。 不是，你知道吗？我最近学到一个技能，就是真的狠狠的肯定别人， 就甭管真的假的。 哇，做菜的男人怎么这么帅？ 你这个戏太过了吧，我一听就假，但是他呢还能接受， 可不高兴了。哎，我现在就是这是一个套路啊、嗯、无论干什么你说哎呀这个地要是擦一擦，有人就去擦了，哎呀哇这个擦地的男人就是特别帅。听上去虽然很假，但是还是人家听着美滋滋的。 哎，我突然有一个创意，就是把刚才那一段苗山的语气词录下来，制作一个公益片花，告诫那些盲目听从的男性朋友不要被这些谎话所迷惑。你看怎么样？ 啊、不，我是由衷的觉得干家务的男人特别帅， 就反正只要不让你动怎么都行。 哎，还是你懂我。 我必须得一语挑破了。 因为我是觉得吧，既然这个说话是我们擅长和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我应该把这个擅长和优势发挥到极致。 嗯，其实吧，我这么说你也不太对，因为我跟你也是不长 钱。你在家也这样。 对、啊、得嘞得嘞，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 您家的这个家厨担当是您家里的谁，然后他有什么拿手好菜呢？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文化快讯。 本节目由天桥艺术中心赞助播出，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日本四季剧团首部海外授权，11月27日至12月2日， 家庭音乐剧《想变成人的猫》，与孩子共赴魔幻之旅。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文化快讯。日前呢，世界经典音乐剧《妈妈咪呀》中文版第四季首次向媒体开放了舞台探班。根据了解呢，该剧共420套服装、150双鞋子、300多件饰品。那么本季的《妈妈咪呀》中文版呢，将于今年11月16号在广州开启，并在之后的12月14号到北京，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完成本年度的首轮演出。 妈妈咪呀，就那个歌嘛， 啊，阿爸乐队的嘛， 对，阿爸乐队。下面了解一下由董洁、还有李立群、还有邱泽联袂主演的52集都市情感戏《幸福一家人》，将于明天晚上正式登陆北京卫视，每天7点半起，就是晚上7点半，2集连播，到时候您关注一下。 昨天晚上主打了故宫文化 IP 的文化真人秀节目上新了，故宫正式上线。 哎，我还看两眼。 哦，是吗？在这档被称为是延禧番外综艺的新作当中，邓伦、周一围化身了文创新品开发员，带领清宫娘娘团蔡少芬、宁静、王丽坤等跟随故宫专家一起进宫拾宝，感受深厚的历史文化。那么每周五晚爱奇艺全网独播，在上新了故宫当中探寻前人的脚步，聆听紫禁城历史讲堂的首期开课。 日前呢，由潘粤明、高伟光还有辛芷蕾主演的超级网剧《鬼吹灯之怒情湘西》曝光了全新的先导预告片，其惊险刺激的氛围营造了引人入胜，展现出了独特的剧集气质。据了解呢，这一部戏与《鬼吹灯》系列前作不同，这部戏呢不是以摸金校尉为这个故事主角了，而是着眼在这个搬山道士人什么哈，搬山道人鼎盛的民国时期神秘的湘西民俗描写与奇妙的搬山。好，咱们继续下一条吧。 好嘞， 这个内容怎么那么复杂。 是，来关注一下呢。前不久2018这个法国戛纳秋季电视节在法国戛纳举行，那么今年呢首次中国是以主宾国的身份登台。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中国已经成为了影视剧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那么今年的中国原创影视作品亮相海外备受关注，版权销售、纪录片等板块的国际行业合作也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蓬勃向上、多元开放的中国影视行业。 哎呀，这个近几年我们中国影视的行业真是蓬勃发展，而且有的时候特别自豪在于我们看一些引进大片的时候的发现，出品方都有我们中影集团 啊。对，包括刚刚上的这个大片叫什么来了，毒液是吧？ 对 啊，投资方占了1/3的就是腾讯影业。 哇，真的很棒， 厉害哈！ 我们这是电影现在蓬勃发展，也是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支持正版是分不开的，大家去影院，对吧？ 对对对。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的话题，说到就是您家谁主厨，有什么拿手菜，包括一些其他方面的故事，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 我们期待您家的拿手菜哦。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全

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Let's go, hey! Super thing, hot in the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夸夸咱家的主厨了。 CC 就说了，生孩子前我是家里主厨， 这是一分界线是吗？ 对，老公不会做饭，现在呢是俩孩子的妈妈了，主厨的高帽呢就交给了我老公。但是有些横财吧还是我得来，现在唯一的战场就剩下早餐是我做了， 真幸福 哦，真是啊， 这种老公真是让人羡慕。 反正能把这个事儿交出去就行，是不是？ 对，主要是你交出去还有人接，这事儿真是不错， 不容易， 是吧？嗯。然后呢，这个是苏娜还是萨安娜亚玛？他说周末除了睡觉就是吃饭，我最爱土豆，土豆，土豆，土豆泥，土豆泥，土豆丝，土豆丝，土豆块，土豆块， 土豆脑袋。来补充一下，刚刚 CC 呢还发来了三张组图，分别是她应该是她老公和她一块做的一些美食。 我的天哪，这个摆盘和出品又胜了啊！ 对，这个早餐不错， 底下还标注了周一、周二、周三、周四。 对，你看看这还有这是。这是日式火锅吗？ 哦，这是腌一下的时候吧，就是做之前吧，应该。 哦，你看看这用心劲了。得了，再看看多多，记得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亲自下厨给她做饭，是在3-4年前了。路上呢，把她钥匙包丢了，被教训了一路。回家呢，想下厨做点好吃的，安慰安慰她。还在切胡萝卜的时候，哎呦，把手指头切了一小口，又被她训了一顿。不过呢，看到她当时在旁边担心的神情，也值了。转眼几年过去了，我的手艺也好了不少。明年我们俩就结婚了，我已经做好了给他做一辈子好吃的准备，希望一切越来越好。 这样的男人特别的帅。 哎呀，哎，是不是就是刚才在咱俩经过了一番对男性的鼓励之后，现在这些男性们，凡是在家做饭的男性们，纷纷冒头了呢？ 对啊，就是这样的男人特别的帅。 你们都给我回去！你都给我回去！像我这样不做饭的，我这怎么办呀？回家？ 不是，你主要是有像厨神一样的丈母娘和老丈人。 这倒是， 对吧？谢德了然居士就说，我家的饭都是我做，家传老北京打卤面是配料齐全，不稀不稠，色正味香，其他拿手菜就是酱牛肉和酱肘子。您自己拿手菜都是横菜。 对呀，而且都是酱子辈的， 而且还是费火费工费时的， 但是真香啊，是不是？ 这酱牛肉和酱肘子都得软烂入味啊。 你还别说，你要这么一说的话，我还想起来我得夸夸我爸，我爸也是酱牛肉一绝，而且他酱牛肉是大概是从20多年前他上班的时候就开始酱，我们家一直还都有保存一碗老汤的习惯。 知道为什么咱爸现在身体好到骑着28大粮车没问题吗？ 是76了，老爷子。 就是因为做一手好菜，然后整个心情舒畅，人又帅。 谢谢你啊。 咱爸起来了吗？ 起来了，我告诉你，爸您好啊。香芋丸子说，我想了想，我还想说一事，就是你们知道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大厨的心酸吗？啊，太心酸了。我老婆是大厨没错，但你们知道她做完饭后那厨房什么样吗？就跟战场一样，什么菜她都只用一点点，还得我给她收拾。她做一顿饭能用好几个锅，我就刷呀刷，各种备品用10个8个碗，那都算少的。有时候我就跟她说，今天咱们就吃个面条吧，你这样我能少刷几个碗。她表面上同意，但是又元气满满的去给我做菠萝炒饭和咖喱汤。哎呀，我这胃是拴住了，手都刷秃了皮了，直 哇、 啊 哦，真幸福！ 你吃那么多，你就得运动运动，要不然全长肉了。 哎，你知道吗？其实对于这个家里主厨来说啊，就比如说您女朋友或媳妇儿，你主要做饭的话，无论是您家另一半在做什么，你都打下手，然后呢，你不轻易否定对方，你就鼓励他。 我连打下手都懒得多。 那你就鼓励他。 我就是吃的时候鼓励他。哦，真太好吃了！哇，这小排炸的这香，哇，这扁豆焖的这烂，哇，这米饭蒸的这好。 我是觉得双方要有一个很良性的一个好的一个环境，促进对方愿意继续干下去。比如说，比如说您家那位并不是很擅长 啊。 第一次或第二次可能做的并不是特别好的 时候，甚至是失败。 对，就算失败你都可以就说哎挺好的还行啊。 嗯， 其实你知道他自己吃得出来味道差一些， 当然 了，但是呢他还是有侥幸心理，认为我可能是不是太苛刻了，他可能并吃不出来，他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哦， 所以有的时候不用戳穿。 对对对， 就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家里是一家人了，有什么不能直说的呀？我觉得这个想法不对。 人每个人他其实都有自尊心， 对， 而且尤其是在家人面前，可能自尊心，也就是说我们的脸皮儿就更薄。你稍微说点他什么吧，你还不像在单位啊，反正领导说我工作，那我下次再努力，可能还有这种感觉。但是家里一人一说，哎呦，那可能真是伤到他了。 因为你家里人都是你心里在意的人啊， 对 啊，所以你家里在意的人说你一句的评价，比别人你不太在意的人说那更重要的多。 嗯，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多鼓励。 所以苗珊你做饭特别棒，你做什么都特别香。 哦，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做的可以，但是我轻易不做。 一年就一回是吗？ 我做也是我自己在家的时候，我其实自己怎么都能做。 哦，哎，一般你们家春节的时候那顿大餐你会？ 我不会掺和的，因为我妈实在是太做的太专业了。 哦， 我妈是厨神你知道吗？ 哎呦， 我妈以前啊看电视的那种什么时尚食美这类的节目的时候，在底下记笔记。啊，我们家有她记的笔记本大概几摞。我妈就之前不是摔了一下，她的那个韧带现在不太好。 哦，对你说过， 在韧带之前我妈每次我回家她直接扔过来几个本你挑吧。哦，点菜 随便点 随便点，就什么酸菜鱼这类大菜随便点。 哎，现在8:40，妈，我妈听节目的吗？你学学人家，学学人家，人真是拿本记，我看您也记。哎，我妈其实也记，真的。 我妈记完， 但是我妈一般就是记一个，比如说菠萝古老肉，记个名字。 哦， 然后那个笔就停在那儿了，然后就被画面深深的吸引了。然后你问她怎么做，哎。哎， 当时记得来了， 对对对对，后来放生，哎，没记住儿子。 我妈真的记得特别清楚， 所以怎么人家妈怎么都那么好啊？ 而且我妈特别牛，就是有一阵儿是什么，我带她有时候出去尝一尝，就是一些餐馆带来的新的地方菜， 嗯， 我妈尝一口回家就能做。 我的天呀！ 啊，我妈真的， 这是专业厨师的级别了。 我妈真的是中午我带她去一个馆子，有的时候我妈自己在那儿研究。你看，有时候她不说话，她在厨房看了看，然后自己去买点菜，晚上给你做。中午你带我去馆子吃那一模一样，味道不差。她尝一口，她就知道里面搁了什么东西。 这很难啊！ 因为你知道有很多东西啊，不是形状能让你看出来的配菜。 因为它很多的味道是复合型，你也不知道它放了什么。 比如之前但凡像南方啊、广东人家吊汤吊进去的那些东西，之后要把那个料要滤出去的， 对， 你看不到。但是我妈基本上八九不离十吧， 厨神， 厨神， 下次请我吃一顿。 所以你说我行啊，所以我妈为什么就后来自己酿红酒什么，就是因为这这什么说融会贯通的事儿。 哇，哦，哎，那咱妈要不去考个厨师证，当个大厨，真是。 我妈这样的特费 浪费， 特别费钱， 没事儿，高级餐厅谁怕费钱？ 去年跟那个楼上楼下那些邻居们一集体上昌黎那个红酒厂旁边的葡萄那园儿， 嗯， 批了得有好几千斤葡萄，自己在那酿。 哦哦， 酿完了之后呢，每天做实验，然后第一年酿的时候失败了，度数太高，把自己喝晕了，因为掌握不好酒精度数发酵。第二年好多了，然后呢，为了把这个装瓶，自己还上那个红酒厂，人买了好多罐装，就是租赁的业务和服务，然后又买很多瓶。最近跟我说，我要这种架子，我要搁我的红酒， 哦， 然后还要标签儿。 哎呦， 而且人家说那低于几千张，人家是不开印的嘛。 嗯嗯， 他说那好，我订几千张。我说你还要有个标签，我说工商局知道了。 这要以后办厂了怎么办呀？你们家大家大户了呀？ 到目前为止一分钱没有赚过。 哎，我觉得咱妈特别有创新精神，勇于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且想到就一定做。我妈就是想到了，可能也就想到那么一点点就马上放弃 了。我妈是3月底出生的，你想？ 我妈是跟我一个星座，就是懒。其实我们这10月份生人的真是懒。 3月底，我妈 多好啊！ 这个吧，带来很多方面，虽然行动派。但是生气的时候也是行动派。你说这人反应快，各方面反应都快，你知道吗？ 所以还是远离他是吗？ 就啊啊，奈奈奈何很好，你知道吗？ 得嘞，爸爸妈妈，您身体健康了哈！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有这么多的信息，到时候咱们念吧啊！咱们先来关注一组旅游快讯。 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了，北京时间的8:43，我们来关注一组旅游快讯。近日呢，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发布并实施了《黄山风景区旅游文明行为记录管理办法》。这个办法呢，黄山风景区将设立红黑榜，对游客在景区所辖区域内游览过程中的文明或者是不文明的行为举止记录管理。那么根据办法，旅游行为红黑榜信息记录内容包括什么呢？当事人的姓名、性别、籍贯、具体行为表现及造成的影响或不良后果，例如红黑榜的记录期限等等。信息呢由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负责采集汇总。景区呢将建立旅游文明行为记录联席会议制度，负责对旅游文明或不文明行为信息核实认定，被列入黑榜的当事人对记录信息有申辩的权利。 此外，根据办法呢，被认定列入红榜的当事人及其信息将会在黄山风景区政务网站公布，不长期呢保存。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享有免费啊由黄山的门票优待，优待期限一般是1到5年，核定期内呢次数不限。被认定列为黑榜的当事人，您注意啊，您的信息仍然会保存期限到1到5年、这个期满撤销转为内部存档资料，就转为内部的意思就是一直都在那儿 都有、对，所以咱们还得文明出游。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个预测哈，英国相关国际咨询公司日前预测，到2030年，中国有望取代法国成为全球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该公司的旅游业高级分析师认为，亚太经济体逐步放宽了签证，那么为地区内跨境旅行的提供更多便利。另外一方面呢，亚洲国家主办的大型体育赛事将进一步推动旅游业发展，比如说日本东京举办2020年夏季奥运会，中国北京和张家口联合举办的是2022年冬季奥运会。该负责人呢表示说，旅游业是中国经济的关键支柱产业，中国推出利于旅游业发展的政策和行为倡议以外，为改善旅游业基础设施和提升服务标准也是投入了不少啊。 其他地区的增长亮点是在埃及、突尼斯和土耳其，这些国家过去几年的政局不稳引发安全担忧，接待游客人数是大幅减少，而今年呢就会发现有明显的回升了。 好，最后呢我们再简单关注一条好消息了。 好消息。 据泰国有关媒体报道，近日泰国政府内阁会议已经是审议通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1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暂时免除落地签证费用的提案，有效期自今年的12月1号起到明年的1月31号。目前的中国游客赴泰落地签证费用是2000泰铢，折合人民币400元左右。 真的是好消息。以前是这样的啊，以前是提前一段时间你申请签证是免费的。 对， 然后呢如果你落地签就要交我们刚刚提到的2000泰铢、现在连落地签证费都免了。 哇，好好好， 真的是好消息。至少你1月底之前吧，抓紧时间去。 对，人家也不是，对，也够聪明的，一定是赶在咱们春节之前，因为咱们春节去的人肯定多， 春节是他们赚钱的难得机会。 对， 但是一般咱们看吧，一般有的时候他们会接着延长，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哈。希望好消息继续哈。 对， 刚才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啊，珊珊就说我特别喜欢吃大饼，真的， 大饼卷一切， 这歌就来了。 北方人烙大饼喜欢用大饼铛，多倒油少放盐就烙出来好多层。吃大饼有花样，它也能炒闷灰，刚烙得最好吃，它卷嘛吃都行。大饼卷炒鸡蛋是好吃又好看，大饼果子配豆浆是味道特别浓。 饼卷上那炖牛肉，他怎么吃都吃不腻。大饼卷素丸子，他架炮往里轰。天对地，雨对风，是大陆对长空。大饼他卷一切，他吃的是内容。酸甜苦辣咸，是鲜香麻酥脆。卷的是人生百味，尽在不言中。北方的烙大饼，是会用大饼称。放盐就烙出来好多层，吃大饼有花样，它也能炒闷灰。哎，刚烙得最好吃，它卷嘛吃都行。大饼卷上皮皮虾，它怎么能够不扎嘴？哎，大饼卷炸蚂蚱，它为民除害虫。大饼卷手指头，是自己吃自己。大饼麻酱或白糖，它专治肚子疼。天对地，雨对风，是大陆对长空。大饼它卷一切，它吃的是内容。酸甜苦辣咸，是鲜香麻酥脆。卷的是人生百味，尽在不言中。天对地，雨对风，是大陆对长空。他卷一切的吃的是内容，酸甜苦辣咸，是鲜香麻酥脆。卷的是人生百味，尽在不言中。天对地，雨对风，是大陆对长空。大饼他卷一切的吃的是内容，酸甜苦辣咸，是鲜香麻酥脆。卷的是人生百味，尽在不言中。北方人烙大饼。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好了，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条趣闻哈，说说这个最聪明的鸟类。只有人类才会制造工具吗？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最新发现，乌鸦为了取到食物，能够把多个小零件组合成一个复合工具。这表明乌鸦也能像人一样制造工具，能够灵活快速的解决新问题。 哎，就提到乌鸦呀，是最聪明的鸟类之一。此前呢，人们已经知道的乌鸦会使用工具。为了进一步研究乌鸦能否制造工具，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就学会下属这个鸟类学研究所和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实验。他们向八只这种有一类乌鸦分别展示了一个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箱子，并把食物放到一个透明的门后面。但这些乌鸦呢，无法直接就是用多打开门栓来获取食物。当这个研究人员为乌鸦提供一根长棍的时候，所有乌鸦都知道把长棍可以放到箱子的缝里来移动食物。随后呢，研究人员又提高难度了，不仅把食物放置的离这个乌鸦更远，而且给乌鸦提供的工具也更加短小，使乌鸦无法用单个工具直接碰到食物，必须组合着来。结果就发现有一只乌鸦可以把3-4个小零件组合在一起，制造出一个更长的复合工具来帮忙把这个绳给吊出来。 哎呦，这乌鸦还真能个儿，哎， 聪明， 是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好，还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关于这个家里大厨的话题哈。 好， 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跟您分享分享这 突然看到了这一家两口子在这儿打上嘴仗了，嘿。 哟喂，我最喜欢看这个了。 来，先看看这条。抹草就说了，哼，刚才你们说的那些话说的太对了，我们家那位就是用的这种套路。每次他想指使我干活的时候，他就说，媳妇儿，你是爱全家活着的最漂亮的女人，给我削个苹果呗。这啥意思啊？这是爱全家，反正就是说你是最漂亮的女人， 就是你是爱咱家里这里头， 哦， 是吧？ 哦，对对，好嘛，看不出来姨丈母是这样的呀，嘴这么甜呢，啊？ 可以呀，啊，真是的，啊，要不能给人哈葫芦的，嗯， 那么顺溜呢，啊？ 是呢，嗯， 来看看姨丈母怎么说的。 姨丈母就说了 啊。其实我可以算是我们家厨担当，但我也很还有一毛病，不是一种高贵的品质，那就是懒，所以基本不做饭，拿手菜就是烧茄子。别小看这道素菜，肉怎么做都好吃，生着吃都香。我的天，素菜做好了可不容易，烧茄子程序繁复，味厚，我可是轻易不做。谁能吃到我做的烧茄子，那一定是关系匪浅呐，啊！ 哇，你就是想说抹草那个非常幸运呗？ 对，天天能吃啊！ 哦，天哪，抹草说， 还是我做吧。 哎，其实说的烧茄子，我喜欢一切非绿叶菜的蔬菜， 非绿叶菜的蔬菜哦， 扁豆、茄子、菜花。 土豆， 土豆 OK 吧？ 哇天呀！ 就是反正扁豆、茄子、菜花这些都好吃，还有瓜类的也好吃。对， 瓜类，反正你刚才说那前几个呀，啊，都是用重油才能做出香味来的。 对， 你像茄子、扁豆，对吧？但菜花还好。 我不胖，谁胖？ 哎呀，你可厉害死了 呀！我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能正确的看待自己，你知道吗？ 来，阿多茂说了，我必须炫耀一下，我们家大厨都是孩子爷爷和爸爸，而且还不允许别人动他们的锅。我和奶奶只能在客厅等着吃饭，但是我们也很配合呀，他们做啥我吃啥，我从不挑食。 哎呦，阿多猫，你这个品质真是好呢。 哎，我发现今天这期节目发现了很多人高贵的一个品质，就是会夸人。 哎，我跟你说，为什么这个阿多猫和她婆婆人家能常年吃到，能蹭到好吃的，就是有一点，就是我们要肯定对方为我们的付出。 对，这是他们做出的最大的牺牲。 他们哪怕今天做的不好，他们只要多练一定会好吃的。 是，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培养的过程。 我 不交学费怎么办？ 没错啊，而且我说的一定也是越来越好听，因为他们在练厨艺，我在练鼓励他们的办法。 哎，咱们这样的人真是没被打真是三生有幸。哎呀，好了，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了很多咱们家大厨的故事。今天又是周末哈，咱们不妨在家没事就做做饭呗。 对，我觉得还是这句话啊，无论是懒还是说真的是喜欢吃对方做的饭，我们家里的家庭成员，我们家的家厨是最辛苦的哈。所以呢，在享用美食的时候，周末也 别忘了一定要夸他们一下，一定要肯定他们一下， 是，不要吝惜这些词汇哈。 对， 好了，那今天的我们出发吧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苗山，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开心麻花音乐喜剧《嘻哈游记》12月14日至16日，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上演。哈林、庾澄庆担任音乐总监，超嗨音乐密集笑点，全新西游人设征服全场。关注开心麻花微信购票享优惠。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I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红星美凯龙11月1日至11日尖货开团，北四环商场满3000元抽1000元油卡，西四环商场会员购物有机会1999元抢购芝华士电动功能沙发，北五环商场购物满20000送一台扫地机器人，详询店内。 还为装修发愁呢？钱不够还是时间不够啊？ 都不够。 双十一来全包圆啊，都解决了。 我听说999元每平米，有全房北美白橡木家具，还送50寸液晶电视，是吗？ 还有99个免费升级名额，卫浴升级智能的，洗衣机升级滚筒的，沙发升级自动多功能的， 洗衣机给了，冰箱也配齐了呗。 你打400-606-8866要个试试，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